借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跟世界上大多数风华正茂的事物一样，花朵自身的生命周期显得更加短暂，猝不及防的盛开，马不停蹄的凋落。北京的街头开始满是四散的花瓣，但是落花与爱情生命的结束不同，花期结束并不会带来具体的伤害。当我们看到花瓣落地的曲折轨迹，反倒更会抬头重获力气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平静面对植物的盛开与衰落，因为留下的一片绿色依然是生命延续的表征。 旋转，寒冬已走远，春天带来无尽温暖。

刹那间，往事涌上心头，时光飞逝，我掉进了回忆。有一次一起去看电影，那个故事感人肺腑，还记得你流着眼泪在这场稀里哗啦纷纷扬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泡在雨